只清晰欠你几寒意，若功成关灵归故里，今夜便声挑笛凭传奇，血染黄沙红归之息，月光斜今夕是何夕，雪花飞归未有期，今夜更楼挑笛无泪泣，今世沉雪兮才为敌，数落愁苦的是如爱别离，终有日你会懂真谜题，黄泉碧山雪月下长相依，伤疤破来时在心，为何你总不懂这谜题，到蓦然回首才默默唱起，天涯路只因相随，黄泉碧落去从几分两地，千山雪下长相依，月光稀是谁道寒意，天涯路恨自归不离，今夜无雪无期无悲喜，两相对望西风细细， 吹着春末的花香，吻过谁的眉间发梢，梦里梦外云水一方，请用小小村庄，白鹭尘世那句诗蒹葭苍苍，青瓷台窗不敢细量，梦梦初一晚而回望，也曾听醉于歌谣伴归家，便过酒醒这温柔时光，红豆摇何必梳理上，有你我不再流浪，江南天一向往，街头